My University 牛頓力學的第六節，我們現在講到就是牛頓力學裡面的第一條的規律，但是我們要回到剛才我們講過那個伽利略的加速度的研究，因為如果你沒有圖像的話，其實你聽下去有少少可能有少少覺得難明白，這幅圖其實就幫助了你去了解這件事，就是那個加速的加速度的概念， 即係你會睇到就係話咧，嗱零秒、一秒、兩秒、三秒，你見到佢咧隨住每秒咁去遞增嚇，大家相隔多一秒嘅時間，佢行嘅距離係越嚟越多嘅。點解行到嘅距離越嚟越多啊？因為由第三秒去到第四秒嘅時候，佢嘅速度比起佢由第零秒去到第一秒嘅時候，個速度個增長多咗嘅。 係， 即係開頭佢跌得慢啲，所以佢用一秒時間只能行到咁短咯。 嗯， 後來佢因為個速度已經好快啦，所以佢再用一秒咧行到嘅距離就遠好多噶咯喎，即係呢樣嘢就由個圖開始睇就冇咁難去明啦嚇。咁我哋睇到就係話，但由呢度仲點樣去睇到一個等加速咧，就要小心啲去啦，去再睇啦。我哋睇到譬如話喺一秒之間去行到咁多米，所以我哋識得會計一個速度出嚟噶咯，用一秒嘅時間。行咗39.2米，呢个喺第三至第四秒之间发生嘅。而喺第零秒至去到第一秒嘅时候咧，佢用咗一秒时间行咗9.8米，咁好明显个速度系会慢啲嘅。即系你会睇得到就系话，而且啊喺随住时间一秒一秒咁过去嘅时候，佢每次行到嘅距离咧系会一路长咗，而且以倍数增加落去。一秒行9.8米，第二秒行到9.82咁多米。第三秒行到9.83咁多米，第四秒行到9.84咁多米，即系有一个随住时间 递增嘅 咁样吓，个距离咧会随住时间平方而递增，但系咧讲得简单啲，速度咧个速度就会随时间成正比而递增，亦都系或者咁样讲啦，亦都系因为啊。那個的速度是隨時間正比而遞增，所以就會有了距離會隨時間的平方 成。放這個情況。 是的，這樣的情況。 這個呢、就是、再看清楚的圖其實就幫助到你明白了。但我一件事我覺得要補充就是這個速度 的描述呢應該是透過具體的實驗去量到出來的。 是一定 即是不斷很精確地去量度， 即我會覺得如果大家要憑空不看圖 去明白明這些這樣的東西是還難過當年的人去研究，因為當年研究是他們真的要看很多次去一直看一直拿靈感， 他其實都是等於剛才我們做的一 件事， 他就量度那個時間和他那個距離， 即所以我們都會盡量安排有些可以看到的東西給大家看， 不過不要緊，我相信網上都很多這些類似的實驗，你可能在 YouTube 上你都會看到，咁呢個簡單講咧，就係當其時已經去到啦，即係有加速度，有慣性。咁據我嘅認知咧，就係牛頓嘅第一定律咧，就係咧動者就常動，而靜者咧就常靜，你要兩者係出現由靜到由動到靜，或者由靜到動咧，就要施以外力。去嗰個物體上面。咁呢個係咪具體上講到牛頓嘅第一個定律嘅含義咧？ 其實是的啦，就即係動者行動，靜者行靜，或者就係話一件物體，佢如果冇任何外力嘅干擾之下，佢會維持住自己靜止或者以均速直線運動嘅狀態，即係其實等價嘅，即係講兩樣嘢都，甚至乎你話可能朱熹講嗰啲嘢多多少少都有呢一 都接近㗎啦，都近榜㗎啦， 咁但係你話第一定律有冇啲數要計？冇乜數要計嘅，佢係一個大家可以純粹用口講文字聽得明嘅概念嚟嘅。 嗱，咁呢個有好幾個問題啦。第一樣嘢就係點解呢個會擺咗喺第一定律度咧？呢、這個係咪話呢個定律嘅含義本身係最容易明白？佢唔需要上數學嘅掌握，你聽落去就知道嘅。 如果睇翻牛頓佢自己當年著作嗰本《Principia》即係原理嗰本書嚟講咧，第一定律的而且確係最早一批去定義出嚟嘅一啲語句嚟嘅，佢可能即係時間上佢的而且確係第一批比較早，而後來喺個理論結構嚟講，佢亦都係比較基本同簡單啲，咁所以擺第一都合理。 咁第二個問題就係嚟啦，點解？不是伽利略諗到，而去到牛頓先諗到呢個概念出，呢、這個定律出嚟咧。 其實又咁講啦，牛頓咧 我想他自己去写低下来的时候，他未必很有信心他这种方法就一定能够满足回答到伽利略 的怀疑的。即是刚才即是我们讲到伽利略他很担心一样东西，就是或者那一派人，那一派自然哲学家就对于惯性这样东西的印象太含糊，不知道怎样定义。其实牛顿应该都是去尝试用一种方法来定义了他，跟住最后得了。其实跟住俾后面嘅人再追认翻，呢个就系属于牛顿嘅一个定律。即系我唔即系冇办法考证到啦，唔知道有冇人去尝试用一啲其他嘅方法嚟去定义咩叫惯性。但系最后牛顿出嚟嗰个系最简洁嘅一种。 嗱，咁换言之，即系话可能当其时伽利略都模模糊谂到惯性嘅，但系去到牛顿就好清晰，就话惯性系咩嘢嚟嘅咧？佢俾到系咪理论上佢俾到个数学嘅描述？咩嘢叫慣性咧？ 係啦，係一樣好內在嘅啦。我哋頭先就懷疑啊，係外在定內在嚟嘅咧嚇？會唔會係個幽靈附落去就會慣性多啲咧？咁最後冇啦，佢就話呢樣慣性純粹就係佢上邊物質嘅多寡。佢物質越多，密度越高嘅話，擁有嘅物質越多，佢擁有嘅慣性亦都越多。即係慣性一樣多多少少係同佢嘅物質嘅多寡。同埋佢嘅密度嘅高低係有關嘅一樣嘢，我會見到有啲嘢可能好細粒，但係佢密度好高，所以佢個慣性亦都會好高。有啲嘢會好大件，但係佢個密度可能唔係太高，所以佢最後擁有嘅慣性亦都未必需要太高咁樣。 但係對我即係粗淺嘅認識咧，當其時已經係未有原子論嘅。 未有嘅， 換言之，佢唔知道入邊個內在結構咩嚟噶嘛？ 係啦。 咁我而家可唔可以咁？我調翻轉講就話。喂，實際上我不知道這樣東西內在的物質是什麼，我只是透過什麼，就是我幾難推到它，我才知道那樣東西內在的物質是什麼，都是回到外部的那個實驗或者實證才知道裡面那樣東西是 什麼。我信即有一種這樣的想法是存在的，其實當時如果看回文獻，即以我自己看過，非常犯上非常多循環論證的錯誤。究竟即我們會說，因為它物質多就所以慣性多，但同時間有人會說因為它慣性多，所以我相信它物質都多的了，不停地出現東西發生，甚至乎在你看回在牛頓它怎樣定義一件事的質量，它都是會用就是說就是密度乘上體積咯， 這個其實很直覺的，這個很直覺的， 即以前的人它是其實他很掙扎一件事，就是沒有人告訴他哪件事是最基本的量。有些事時間是基本的量，大家沒有什麼即是沒什麼擔心， 沒什麼意義， 你一秒同我一秒，你一成同我一成，大家是都是差不多的一種概念，長度也是的，沒什麼 很爭的。但是對於那些質量啊，一些你看不到內在結構的東西，大家不太知道究竟密度才是更加基本的東西，還是佢嘅重量咧，咁樣嚇，有冇啲嘢我係感受到嘅咧？而家我哋好清楚嘅，而家有樣嘢質量係擺上個磅秤一秤啊，或者又係由去到天體咁大尺度，就由佢萬有引力去幫我哋去定義翻轉頭啊！呢啲係好清楚嘅。當時個難處就喺呢一度 啦。其實如果有咗慣性，如果要精確定義咧，實際上就已經有呢個質量嘅概念咯，即係必然喎。呢個應該係咪 啊？喺牛頓心目中嘅時候就要有啦，佢覺得需要有質量呢樣嘢啦。即係而且咧，佢仔細到一個地步，將質量同重量呢樣嘢再仔細分開添。 咁再跳一步，如果有質量就楞到去萬有引力噶咯。 有質量係 係嘛？ 即係我哋即係如果上次第三、第四節嗰陣講就係話。那條式入邊，即係嗰條萬有引力定律公式入邊，係有質量呢樣嘢存在嘅，而且由質量會俾得出萬有引力出嚟嘅。即係呢樣嘢就喺我哋而家今日講嘅嘢就好似冇乜關係啦。但係後來就係話，隨住嗰個牛頓力學發展，係揾到一個聯繫喺度啦。 咁換言之就係成個咁多頭先我哋講嘅不同嘅概念，加速度啊、慣性啊、質量啊、重量啊、萬有引力，就喺牛頓呢一生入邊貫穿曬出嚟啦。 是他最厉害的技巧，就是说他真的用数学来将它贯穿出来。他有什么是未即他做得多的人呢，就是说他出了一个数学的形式去解释一些，去描述一些因果关系，不是去解释，去描述一些因果关系。但他未做到的事就是说呢，他 佢冇辦法用一個好哲學嘅方法去最後真真正正解釋到質量嘅由來。即係如果你問佢萬有引力係點樣嚟㗎，佢其實答唔到。佢就話萬有引力嗰條色我知係乜。呢一個質量係點嚟㗎，佢答唔到。但我知道質量和加速度 之間的關係是什麼， 是的，會給出一些什麼的物理定律出來、 嗯啊、 它只是回答到來這裡，但都已經足夠去、嗯、已經是很有用了、就是、這些都 是因為、就是、全部東西都可以、用這個方式呢去解答到。舉個例子，蘋果為什麼蘋果跌下來，不是為什麼，因為它不是答為什麼會跌下來、啊、是跌下來的現象它可以描述到，而點解月球唔跌落嚟，佢又可以透過呢樣嘢， 係啦係啦，即係而且佢可以好容易掌握到，就係話個蘋果仲有幾秒之後就會跌落嚟啦，就連呢樣嘢都答埋咁樣。 嚇！咁所以呢個係喺當其時嚟講一個喺嗰個科學上一個好大嘅突破啦。咁但係如果你而家望翻轉頭咧，就係呢一個第一嘅定律啦。係。佢係唔係當其時已經好有充分嘅信心係可以應用喺天體上面嘅運動咧？ 佢一定有信心嘅、 嗯， 因為佢係反而係先知道天體上嘅運動，然之後先去聯想翻呢條定律出嚟。 咁呢個就唔同伽利略，伽利略就係不斷喺呢、這個即係試呢個球，即係呢個球體嗰度。嗱，調翻轉頭佢就係、是。 對於即係咁樣嘅，伽利略佢可以對於一啲喺現實上嚇，牛頓又好，伽利略好，佢有能力對於喺現實上地面發生嘅嘢去嘗試去做一啲實驗，但係對於天體上發生嘅嘢，大家捉摸唔到。 嗯， 而佢哋都有一種我會話係共同嘅信仰啦，就覺得喺天體上入邊嘅運動係完全冇阻力嘅，係永恆嘅。 嗯， 即係我唔知係因為宗教信仰又好，亦或係受到古希臘嗰種即係柏拉圖嗰一派嘅思想影響都好。即係甚至乎就係話，而當時好多嘅神職人員本身有啲出名啲嘅Aquinas 啊、John Buridan 啊呢啲本身喺教會入邊一啲主教級嘅人，佢哋都會認為啊，即係神創造呢一個天地萬物喺天空上面嗰啲運動係完美毫無阻力，就好均勻周而復始嘅、 嗯。 即係所以動者行動，靜者行靜，你可以話佢係一種信仰嘅表現。佢喺地面上其實唔係好睇到呢樣， 我就係咯，佢地面係唔係咁樣。係 啊，我見到啲嘢佢會自己剎停喎，即係呢一樣嘢就係佢哋能夠去抽空咗，就係話會唔會只不過係因為我哋地面上見到嗰啲現象唔夠完美，所以先至睇唔到呢啲嘢咧？但係其實我會更加覺得就係話係有一個對於天體運動嘅一個信念喺度，信念信仰喺度嚟去街住佢哋去定立呢一啲咁嘅物理定律嘅。 嗱，呢個其中一個解釋，我另外一個解釋就可以俾大家參考下啦。就即係伽利略聽我做過一個思想實驗嘅，就係如果嗰個即係物體咧喺呢個即係平面度碌過咧，如果嗰個平面係好粗糙嘅話咧，佢就會速度會慢嘅。呢個速度咧係點會越嚟越快咧？就係佢越嚟越滑。就越嚟越快，咁我推想到咧就係，即係假如而家呢個係完全係呢個，即係一個平面係絕對平，即係平滑嘅話咧，呢個速度係永遠係會咁碌落去嘅，就唔會剎停。咁呢個可能會對嗰個即係慣性嘅諗法有一個幫助喺度啦。 係啦，係啦，係啦。即係我又補充一點啊，其實即係牛頓佢算係對於呢一種咁嘅定律講得比較肯定同埋大膽嘅一個人咯，即係。對於伽利略嗰輩人，你要去講出動者行動、靜者行靜嘅一個最大嘅障礙喺邊咧？第一就係話佢哋冇辦法接觸到天上嘅運動；第二就係話我哋地面見到運動通常係有限。 嗯， 牛頓咧，佢就係、是、即係佢本身個數學個背景比較重，佢係會比較容易去接受一個無限大嘅空間。即係你頭先講就係無限地咁平滑、無限地咁遠嘅嘢。如果呢樣嘢存在嘅話，無論你接唔接受，而喺牛頓心目中，佢覺得呢樣嘢存在咩咁奇咧嚇？咁、 嗯、 於是乎佢就講得出動者行動者行靜，即係啱先講，即係用個永恆呢一個字，因為佢諗到有啲嘢係空間係無限嚇、 嗯 啊，有啲係佢個平滑程度可以係零阻力嘅咁樣嚇，佢能夠數學上比較容易接受到呢樣嘢咯， 係。嗯，咁呢個咧就基本上我哋掌握到咧就係第一個定律，因為唔係太難明嘅嚇，即係呢個我諗即係小學生都會明嘅。但係比較難去即係去描述咧，就話係咪到咗呢個牛頓嘅定律嘅時候，我哋先開始有所謂即係現代西方 科學的所謂定律出嚟咧，即係 law 出嚟咧 ，scientific law 出嚟咧？ 我都信嘅，但係我覺得呢個先河唔係由牛頓開始嘅。 嗯， 其實自然哲學家嚇，即係佢哋都經常爭辯一個問題，就係話佢哋好希望解釋到呢件事物出現嘅一啲因果關係。 嗯， 啊，即係嗰種因果定律，其實佢哋係好非常非常重視嘅。 我諗呢，這個我諗都幾普遍嘅現象嚟啦。 最 因為你如果掌握到因果，你先可以改變到個現實，先可以做到 係 呢個預即係呢個 prediction。 係啦，甚至乎佢哋就算冇呢一個 prediction 嘅野心都好，佢哋係希望能夠解釋到神嘅工作啊嘛。 嗯， 嚇，因為有神呢個因，所以我哋見到呢堆嘢。咁所以佢哋其實。好早啲，我會直頭話，基本上去到追溯到亞里士多德，或者甚至乎更加早嘅自然哲學家，佢哋已經係諗緊呢一個因果嘅關係，而反而咧，牛頓咧係喺呢一個因果關係嗰度係稍為去比較放鬆嘅。 嗯， 即係點解我會咁講咧？其實就係話，即係上次我哋講呢一個萬有引力嘅時候，都有提到啊，笛卡爾啊呢一個人物咧。 嗯， 笛卡爾佢好執著就係話。點解會有萬有引力？點解兩件嘢冇雷公咁遠？我又冇拖住你嘅手，你又冇拖住我嘅手。點解佢哋互相之間會有引力？笛卡爾好執著要解呢樣嘢嘅。牛頓反而冇咁執著嘅。佢就純粹俾一個數學關係就算。即係所以佢牛頓去到建立呢啲咁嘅第一、第二定律嘅時候咧，佢係比較傾向由個數學帶住佢個思想去走。即係佢就唔會話好執著住就係話。我見到呢個世界上有啲嘢會喐，有啲嘢會停。我出嚟嘅數學一定能夠一次過一網可以將呢啲嘢打盡。調翻轉，佢首先由嗰、那個猜想數學帶住去走，動者行動，靜者行靜先嚇。咁啊，先唔好理啲嘢點解會停，可能呢啲嘢只不過係另外一啲外因嚟嘅啫。咁呢啲嘢我遲啲至處理。即係對於牛頓嚟講，佢係反而係比較甘心去將一啲因果關係啊，同埋一啲將某一啲複雜現象嘅一啲佢認為唔多關事嘅因素去升高勾咗去咁樣。 呢個亦都好重要嘅，因為咧，如果你太多嘅變數要歸納喺一個即係解釋嘅系統入邊咧，其實係會令到嗰個系統嘅解釋能力咧係完全削弱嘅。 係 嗱，好啦，咁第三個問題咧就係話。牛顿三大定律，我哋可唔可以讲话真系完全系因为牛顿佢个人嘅天才谂出嚟？而事实上喺佢之前有冇人去推算到或者约略谂到大概系咁样咧？ 其实就呢，即系我哋未讲第三定律啦。但系我可以呢度有个咁用一个咁样嘅预告先啦。其实牛顿去定呢个三大，即系讲呢三句说话，系后来俾人追认为三大定律。是要解答當時大家對運動力學最關心的三個問題。其實很直觀的，就是說譬如我現在一件事撞另外一件事、OK? 即大家很關心就是說要不就是一些自由落體 一體的運動、但起碼譬如說我現實生活中的力學就很多時候牽涉到一件事碰到另外一件嘢， 我打呢、這個打桌球，打呢、這個線碌架得噶啦。 係啦，係啦，係啦。所以我哋譬如大家如果有印象，就係話獨立學好多時就要關注啲碰撞嘅問題嘅、首先就講自由落體，跟住又講碰撞噶啦。講得碰撞，即係中間大約就會滲嗰牛頓幾個定律喺度。咁、牛頓三個定律其實分別係關心邊三個問題咧？我就會咁講。第一個定律就係話，如果一件嘢。想撞即係向另外一件嘢進發而冇撞到嘅時候，大家嘅命運會點？動者咪行動咯，靜者咪行靜咯。即係一個想打一個打唔中。第一定律，第二定律係咩呢？就係、是、呢件嘢撞中咗前面嗰件嘢嘅時候，呢件嘢會點？ 哦，呢、這個就係 F 等於 M A 嗰個嚇。 呢、這個俾個 F 落去，佢 就有個 M 就會生個 A 出嚟啦。就第二個問題。第三個問題就係咩咧？呢件嘢撞咗去呢件嘢之後，佢嘅遭遇會係點？咁呢個就係其實第三定律去答嘅嘢嚟嘅。其實呢度好概括已經講曬，就係話喺兩個唔同嘅情況。哦，呢、這個第一定律就係似乎去解答緊呢種問題。第二定律就去關心一下呢個被撞物體嘅問題。第三定律就係去問一下呢一個撞人嗰件嘢，佢自己嘅會有咩力學上嘅遭遇？ 咁呢個解釋得好清楚，其實一聽咧就即係差唔多可以講話明曬啦。 即係所以佢唔需要話好刻意地要作三句 statement 出嚟嘅。佢就係諗下當時嘅人喺呢啲咁嘅運動力學入邊最關心邊三個問題，我就答咗佢，就係咁嘅啫。 咁但係頭先我講過咧，會唔會其實喺佢之前都有啲人會略略諗到，譬如第一定律啦、第二定律嗰啲？ 其實就相信伽利略嘅時候，嗰第一定律嘅初型都已經有， 已經出咗嚟 嘅。即係只不過牛頓將佢可能用嗰啲更加簡潔嘅語句去講埋出嚟嘅。即係我諗牛頓自己都會承認，就係第一定律唔係佢啲原創嘅嘢。 原創嚟咁但係即係大家頭先都會聽到我哋講啦，就話嗰個精確化咧，或者數學嘅描述方面咧。呢、這個好肯定就係牛津嗰個貢獻喺度嘅啊！好啦，咁嗱，大家聽咗咁多啦，會唔會如果喺學生嚟講啊，即係特別喺學校讀緊書學生，佢覺得我哋需要用一個即係解題嚇，即係俾一條題目大家去諗一諗，而且甚至我哋俾埋答案點計，去睇下佢哋明唔明白，即係頭先我哋講緊嘅嘢咧。 我做練習啦嘛。咁啊嗱，我哋呢一度都寫低咗少少嘢嘅。我。跟住呢一啲文字去睇一睇啦，即係對於直線等加速運動，尤其是關注自由落體嘅、okay? 即係自由落體嘅加速直線等加速運動咧，嗰、那個加速嗰個參數，我中意用個 G 嚟去表示嘅。 嗱、第一個記住啊，係細 G 啊，因為大 G 又另外一回事嚟嘅 啦。係啦，係啦，即係啲符號，大家咧其實就係話唔好用一個符號英文字母記咗就算，最好用一個文字嘅識，自己能夠用一段文字噏翻出嚟，咁你先能夠掌握到嗰個精神。G 等於 V 減 U 除 T 是什麼意思啊？那我就用文字解一次。一個物件的加速度，它會等於它的速度的變化除翻上中間所經歷過的時間。它的速度變化可以由什麼表示啊？就是由終極速度減翻開頭初始的速度。 咁換言之，就係 V 減 U 就係速度的變化啦，係嘛？ 係啦，就是一個中速減初速，就是 V 減 U 啦。跟住呢種速度嘅變化，除翻時間咯，即係話喺每單位時間入邊，佢嘅速度變化得幾多？變化得越多嘅話，計出嚟個 G 嘅數會越大嘅咯。咁啊，呢個好基本嘅最簡單點樣去定義呢一個加速度就係咁樣嚟嘅。即係當然，如果現代嚟講，我哋有啲更加嚴謹啲嘅，譬如話係一啲叫瞬時嘅加速度啊等等嚇。不過呢啲我 嗰啲就牽涉到將來我哋會講嘅微積分 嘅 問題。 微積分嘅基礎概念嘅時候咧，咁就會知道我講乜嘅。咁喺呢就即管用住呢度先啦嚇。咁我哋睇得到啦，第一行式同第二行式其實我話係一樣嘅。只不過我譬如話將兩邊一齊乘翻個時間嚇，或者有人會話將個 T 乘過對面咁樣。咁然之後再將個 U 掟埋過對面，咁就會有即係用呢一個 V 嚇呢一個中速嚟去變成我成條式嘅主體。 嗱，如果你轉咗做 V 嘅時候咧，咁你又點解釋嗰、那個用文字去講翻嗰個意義喺邊度咧？ 嗱，咁我兩條式去比較一下先啦。上邊嗰條咧就係問緊，如果我有速度變化，有時間俾到我，我點樣計呢一個嘅加速度出嚟？加速度咧就係我呢一個描述嘅主體。而家我將條式重新調一調，用呢一個終極速度嚟做主體嘅時候咧，就意味住咩嘢咧？就係話我準備有人會俾一個時間我，即係話中間呢個運動經歷嘅時間。有人會話到俾我聽個加速度係幾多俾我。有人亦都話埋俾我聽開頭嘅初始速度係幾多俾我。問下最後個速度可以達至幾多？咁呢啲就係、是。即係就住題目需要咧，我哋就揾唔同嘅一啲嘅未知數嚟做個 subject 啦，嚟做個主題啦。 咁實際上好簡單啫，呢個係一個代數嘅，即係 其實代數法則啦，下邊寫即係一個文字嘅式，就中速等於初速加上加速度成時間咁樣。我就唔會特別中意去背呢啲咁嘅式嘅，我就可能由定義開始背起，然之後加上自己嘅數學技巧，可能搬一搬，按住自己嘅需要，將某一個項寫成一個主體，然之後就喺後面嗰橛咧，就放我自己需要嘅一啲參數落去啦，咁樣。咁我呢度問一個好簡單嘅問題啊，就係話，譬如而家咧，我觀察到有一件物體，我開頭靜止，跟住放手。佢因為呢個地心加速度而跌落嚟，我問一下三秒之後，佢嘅速度會變成幾多？嗱，咁我呢度再重複一次喎。嗱，我開頭拎住嚇，靜止嘅，即係咩意思啊？即係初始速度係零嘅喎。 即係 U 係零咯，喺嗰條式入邊。 嗯。 G 係幾多啊 ？G 係常數嚟 嘅。係啦，就係、是、一個咧喺地球上邊地心加速度嘅一個常數啦。嚇、嗯，喺地球上邊就係、是、即係當然啦。所謂的常數都會有少少偏差嘅嚇、嗯，其實就不過而家我哋約定俗成啦，就係9.8米每平方秒一個咁樣嘅數、嗯、，OK， 即係話咧，因為地心吸力俾出嚟，我手頭上揸住呢個物體，佢擁有嘅加速度就係9.8米每平方秒。然之後我問頭先問嘅就係話三秒之後，佢嘅速度會變成幾多？即係話問緊喺三秒之後，最後呢個 V 計出嚟係幾多？咁好咯，其實我已經講曬，已經講曬所有大家要擺入去嘅參數咯。 嗯、 U 係零 ，G 係9.8 ，T 係三。咁、嗯、純粹就係一個撳計數機嘅過程。咁你就會計到，哦，原來咧根據呢、這、一個梅頓學派伽利略佢哋呢啲人建立嘅嗰套直線等加速運動嘅一啲式咧，無論你幾多秒都好。我都有能力計到，就係話佢最後個速度達至幾多，咁、 嗯、 就佢個能力所在啦。 嗯嗯，嗱、这、呢個其實就好簡單嚟嘅啫，呢、这個我諗即係小學嘅六年級都應該識計 嘅啦。係啦，即係大家可不妨加多少少明嗰個哲理，就係一個更加高嘅層次啦。嚇、嗯，就咁代數字嚟講，就好多時就明到幾多嘢嘅。 嚇啊，咁、但係咧，即係如果簡單講咧，即係一路個其實個資本身咧，大家只要記住呢個常數嘅話咧。嗯嗰、那個計嗰個中速嘅問題其實就唔難去解決嘅，即係喺現實生喺現實生活入邊， 係啦，係啦，即係我哋現實生活，我哋好願意相信喺大約地面唔好爬高，唔好轉到低，即係喺地面大約都係嗰個加速度都係9.8噶啦， 嚇、嗯， 即係所以我哋能夠計到一個自由落體掉落嚟嘅時候幾秒會著地嚇。幾多秒之後佢去到邊嚇，或者幾多秒之後佢嘅速度會變成幾多咁樣，即係就全部可以知道。或者調翻轉，我知道最後速度幾多，我有冇辦法追溯翻佢當初嘅速度係幾多咧？調翻轉咁樣問，即係視乎我哋嗰個現實上嘅需要。呢樣嘢有應用嘅，即係如果我哋今日冇能力去講到咁遠啊，當年係曾經有一個咁嘅題目係攞嚟喺會考嘅題目入面出現添、 嗯， 就係、是、一單實實在在喺嗰、那個青馬大橋入到青衣嗰個分叉路口位嘅一單致命交通意外， 嗯、 就講緊嗰架私家車係剎唔切制撞咗落去兩分叉路中間個石博，成架飛起咗，然之後跌咗落去橋底。 咁呢個咪第三定律嗰個你講嗰樣 嘢？呢一樣嘢後來佢就想計一個拋物線運動。 哦、 其實拋物線運動可以。都被睇成為一個前進運動加上自由落體運動。咁佢其實就係、是其實問一個好實際問題啦。如果你係差人， 嗯、 你係想問翻當時呢架車有冇超速？ 嗯、 即係其實你問一下當時架車撞埋佢嘅時候，佢嘅初始速度係幾多？ 嗯、 啊，當然啦，佢需要度其他嘢喎，佢需要知道最後呢架車咧。佢會知道架車撞到上幾高啦，因為佢將嗰個路牌即係。嗰、那個喺公路上邊，喺即係嗰個天，即係掛喺上邊嗰個路牌都撞到。 哦， 一架車要行到幾快先能夠喺一個咁嘅被一個咁嘅斜坡鏟起撞到上邊嘅路牌咧，係一條完全物理學嘅數嚟嘅。 哦， 嚇、啊，即係呢一樣嘢就即係純粹舉個例啦，就有個實際用途，就係話我哋有如果要你去預備一下，去用一個偵探頭腦問翻呢架車當時有冇超速，你需要度啲乜嘢？ 嗯， 嚟去再加上你懂得嘅牛頓定律，去力学嗰啲嘢，去計翻出嚟咧，咁樣。 嗯，基本上都唔出翻頭先幾個因嘅幾個變數嘅，係嘛？係 啦，係啦，即係當然啦。我 即係除非你假設呢個青馬大橋嗰、那個那個G有少少變化。係 啦，係啦，即係嗰個例子入邊，呢、這個G完全就由頭到尾用9.8就得噶啦。 嗯。 咁、啊、但係啦，我哋就有一啲譬如話。行咗幾遠嗰啲嘢喺我哋呢啲式都冇出現，即係其實就我哋再需要其他嘅式去幫助。不過我哋就 可以略過嘅呢度， 可以略過去先啦。嚇！但係不過大家有一樣咁樣嘅概念，就係話去研究呢一啲咁樣嘅力學嘅運動，如何去幫助喺我哋解決一啲生活上嘅問題咯。即係而的而且確。當年的人就係攞嚟解決一啲戰爭上嘅問題，係 係啊，咁但係即係聽咁講，其實咧，即係物理學啊，即係特別係譬如力學嘅一啲定律咧，對我哋嘅日常生活本身係一個相當之有用嘅東西。係係啊，呢個係大家即係唔讀理科嘅朋友頗難理解嘅。但係我哋好多時候就算我哋揸架車。 我都應用緊呢啲定律啦，係嘛？咁所以咧，即係大家就唔好睇輕啊呢個即係物理學家對人類嘅文明嘅貢獻啦。好，咁我哋今日時間差唔多，亦都好多謝阿陳志雲博士啦。因為咧，其實我未聽之前咧，我即係幾 appreciate， 因為頭先你舉嗰個例子咧，我完全頭先同你傾緊，你冇講我俾我聽，可能你特登收埋出嚟咁。 我暫時諗起 係咩？就我可以好坦白咁講咧，就你舉嗰個三個例子咧，係真係令我能夠好快咁樣明白曬牛頓嗰個三大定律嘅基本嘅一啲含義啦。 不過我呢個係我師兄話我聽嘅。 OK， 歸翻個 credit 俾佢先。 好 ，OK， 咁我哋即係下一次嘅題目咧，就係講埋呢個第二同埋第三定律啦。 好， 咁我哋下次再見，拜拜。 拜拜。